又有黑材料啊，要爆啦吓！亮型啊、唐型啊、何型啊，今日要讲嘅系发型。一人一笑选特首，发型。 怎么你今晚声线尖，发型又乱了？ 无论你系亮型、唐型、何型、无型、圆型、方型，佢哋都有自己嘅发型，而呢啲发型咪就系佢哋嘅黑材料咯。希拉里曾经话过，佢自己做唔成总统都系因为奥巴马一早起身就去健身，而佢一早起身就去出发。希拉里输就输在佢啲黑材料啦。而家你明请投我一票嘅投系讲紧边个投啦？好啦，洗完头开始剪你入正题。CY 堂堂何俊仁一人一笑选特首发型，边个最动摇咧？ 发型对一个人嘅形象嚟讲有几重要？周星驰喺电影《算死草》入面就话啦： 头嘅嘢，你唔系惊人哋剪，你又八头八凳走去剪噶，要衬噶。你睇你而家发型完全唔衬个面型，个面型又唔衬个身型，个身型又撞翻晒个发型，系撞到砰砰声啊，欢哥！咁你一究竟想点嘅啫？你究竟 电影里面嘅陈梦吉见到佢徒弟何欢剪咗一头短发，即刻就嬲到火冒三丈。睇嚟发型真系好影响周围嘅人对佢本人嘅观感。吓、啊，咁唔知各位街坊对三位特首候选人嘅发型又有咩睇法咧？ 刘海或卷发。 你对唐英年嘅发型有咩评价？ 唔浓密，好多白头发。 我先头二啩。 梁振英我觉得比唐英年好少少咁样咯。 何俊仁嘅发型系非常之唔浓密嘅， 头发少啲咯，所以冇乜发型可言。 我嘅欣赏梁振英嘅发型，食咗得嚟噶，发线都 keep 到喺低位嘅。何俊仁就腹上啦，佢个发型就睇得出佢系富贵噶咯。 点样富贵法咧？ 佢额头比较高企啲，唐英年都可能配合翻个面型，所以呢个发型啱佢噶啦。 我觉得梁振英个发型好似踏实整齐啲咯。 何俊仁咧， 乱啲立啲。 唐英年 呢？薯啲咯。 你最可以接受嘅系？ 梁振英，因为保养得最好。 明显见到系三个当中最浓郁噶啦。 将你烦恼丝一次角色已可改变。 突然好怀念啊！董生嘅标准上海佬平头装，几十年嚟冇变过，同佢用咗几十年嘅理发师啊徐师傅一样都系冇变啊！根据徐师傅讲啊，董生嘅人好啊，重感情念旧。要知道一个人系点，其实问佢 hair style 就最清楚噶啦。董伯上海佬嘅平头装重点啊，在于当年大家睇住佢由黑变白，印象当中佢好似冇揾过阿曾江啊。某程度上，佢嘅头发都反映咗佢嘅为人啊，几老实噶。 为咗要帮我哋三位特首候选人改一改个发型，转一转个 image， 今日我就访问咗资深发型师 Pocky。 其实三个都唔靓，其实佢哋应该 trendy 啲，太守旧啊，太唔得。 既然你又讲到佢哋三个头都唔得嘅时候，你又可唔可以俾啲意见佢哋咧？譬如阿 CY 又可以点样执咧？ 佢因为佢即系好明显咁样，佢将啲头发向后 all back 咁样啦，咁又好稳重咁样。其实咁样仲露得佢个额头更加光。 我谂阿 CY 真系宁愿俾人话佢额头光都好过话佢奸啊。其实有冇咩方法可以令佢望落冇咁奸嘅咧？ 即系而家佢留到咁厚咧，就好似想俾人感觉佢好敦厚咁，但系都遮盖唔到大家对佢奸嘅时候，咁其实应该剪翻短啲，可以试下参考梁朝伟个大魔术师嘅造型嘅，其实都系好似蛋挞头嘅，干净整洁咯。 咁啊，何俊仁又点咧？ 何俊仁其实我觉得佢应该可以参考我哋香港艺人阿 Bob 个头咁样咯，面型嘅问题啦，同埋佢都唔需要保留。最后嘅坚持，最后嘅防线，其实剪短啲会好啲啊，画面都唔系实在太多。 家阵洗湿咗个头嘅候选人，佢哋头上堆黑材料其实有几黑啊？咁多江湖传闻，莫非啊今次君子之争啊真系会慢慢变黑又得，立即变黑亦得，得咗？喂，佢哋啲头有冇染黑噶？到底定系染金啊？又话做过啲 color 有啲桃红色喺度咧，有冇直发？定系大假发噶？ 发型冇可以改变到个性格噶，真系傻嘅，真系傻的。 你嘅一笑绝对可以左右门局。维园阿伯在晴朗的一天出发。 李慧玲、朱芬在晴朗的一天出发，左右乱局。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人及个别参与人士的个人意见。 在二十号当日，我曾经致电俾林伟强主席，他说饭局已经帮你搞定了，不过我就不方便出席，费事发叔说我。 我是告诉你，他的饭局将会搞定，不是我搞定。事实上可以问翻相关的选委成员，我从未联络过他们，所以这个就亦都不可以说用大卖来盖天的。 早晨，早晨，早晨，时间八点十八分啊！咁啊，今朝早咧喺在晴朗的一天出发左右乱局里边咧，就有李慧玲同埋朱芬喺度嘅。 早晨，早晨，喂，朱芬，系经过咗一个周末咧， 个 局咧好似更加乱啊！ 系啊，呢、這个周末咧直情系追到气咳咁样个感觉，即系你譬如追电视剧啊，你都系一日一集啫咁啊，但系喺呢个周末嘅时候咧，差唔多系每个钟头一集咁滞。 系啊，即系又去警署报案啦吓，跟住咧又去廉署，然之后咧啲乡事又出晒嚟开记者会，嗱，即系人物咧越嚟越多。 嗯，系啊，而且咧即系唔单止系乡事方面嘅人物嘅，咁另外有啲咧即系所谓嘅江湖人物亦都越嚟越多。喺呢个周末睇报纸嘅时候，我觉得哇，好似又睇一次咧嗰套电影《黑社会》咁样啊，即系好似话俾你听，诶，嗰啲架构系点样噶，嗰啲关系图系点样噶，咁样，咁啊，好有呢个感觉啊，喺呢个周末， 一时之间都搞唔清啊。嗱，呢个满城风雨嘅饭局啦吓，即系而家变成乱局啦吓，咁即系有关呢个饭局咧，依家多咗一个即系新人物就登场。咁就係刘梦红就话呢吓，嗱冇错，嗰餐饭呢我刘梦红啦、梁颖啦同香氏去食，但係其实係有个中间人呢去扯线呢，就即係搞得成呢个饭局嘅。咁、於是大家个个去估係边个係中间人呢吓。咁啊刘梦红呢就起先卖关子嘅，即係第一日唔讲嘅。咁啊过咗一日呢又开记者会就讲啦，佢就话嗰个中间人呢就係乡议局嘅副主席林伟强啊。咁啊大大声讲出嚟，咁个个追住林伟强啦。但林伟强又唔认喎、就话呢唔係我冇份㗎，我唔係我搞㗎，即係佢搞错咗。嗱，究竟件事系点嘅咧？咁我哋咧揾咗关键人物啊，林伟强而家喺电话度。早晨，林伟强。 早晨，两位主持。 早晨， 听众好，你好。 早晨，究竟系乜嘢一回事？点解刘梦红会话你系个中间人呢？ 嘅原因我就唔知道，但事实上佢系曾经系俾个电话我，喺年初嘅时候咧，即系月系佢哋个饭局之前咧，系同我系要求过我咧，同我安排一下见一下有关元朗嘅相关嘅选委系属于乡议局嘅。我就嗰陣時仲係因為新春比較忙咧，我就都要深化呢個問題。喺我未聯絡上嘅時候咧，我就收到個消息話佢哋元朗已經有人同佢做緊呢個飯局啦咁樣。咁後屘未幾咧兩三日咧，佢哋就已經係呢、這個飯局已經係失衡咗。但係由始至終我都未啟動過同任何鄉親聯絡嘅。事實上當其時嘅時候咧，因為事實上早飯局咧，我都要了解一下仲有咩人啦。咁從呢次飯局咧，好容易睇得到咧，就點解話唔係我約咧？因為有啲朋友我唔識嘅，包括埋唔係鄉事嘅咁嘅選委都有喺度。咁同時咧就佢 邊啲係你唔識 嘅？有一兩個嗰個係嘅選委係姓黎嘅，我哋係我同佢係大家認識，即係唔係相熟，唔係我哋鄉議局嘅成員。同埋咧，俾我詫異嘅，亦都我冇係如果我嘅名單如果要約嘅話，都唔會約埋係西北區嘅兩位主席，因為如果淨係得我兩位就唔係好公平，因為就約埋佢上粉沙打四個主席啊，包括埋沙田大埔嘅。即係主要嚟講，淨係約元朗。但係我起初都唔係點懷疑嘅，但係後屘發覺咗嘅時候，原來有其他人員出席咧，我都覺得哦，搞掂咪算咯。點樣知咧？近期咧就係演變成咁，一直有人咁嘅係咁指控我，我都唔出聲。我諗住嘅時候可能另有其人啦。點知佢講啊埋啲，講啊埋啲。變咗呢個係新嘅版本咧，係涉及到我，因為事實上真係唔係我安排咧，我唔可以承認嘅。我亦都冇同佢直上任何一個人通過電話，話係我叫佢出席當日嘅飯局。嗱，從寫菜單啊、聯絡啊、問當事人一定知嘅。即係如果我真係預約嘅話咧，我一定會係叫候選人出席。我以身為心就諗住咧，即係佢推介政綱之餘咧，即係起碼加深到佢將來邊個當選都好，了解一下佢哋嘅嗰個。處事或者對新界認識啊，當然嘅政綱都係以全港居民嘅福祉啦，但係起碼新界都一部分可以關注得到近期嘅問題。但如果我真係話要安排嘅話咧， 端端唔會話淨係佢嗰個量刑嘅兩三個係競選辦嘅主任，我一定會係要求係當事人梁生出席嘅。 但如果係咁嘅話，咁多個名字，點解劉夢紅又淨係要提到你，就話係你去幫手約嘅咧？咁樣係咪即係你嘅意思係佢講大話啦？ 嗱，咁樣你要睇一睇咧，就係當時咧佢係要求過我約，但係事實上係兩個飯局，我個飯局都未承認嘅。咁呢方面就要佢自己澄清咯。嗱，同時嘅時候咧，我哋嘅鄉事， 你係咪即係話佢而家講緊大話咧？ 佢屈你啊，係咪即係？ 屈我啦，即係事實上，如果係話真係我約嘅時候咧，出席嘅各位鄉親同埋嗰個係民選員一定會話邊個同佢聯絡過，都唔會喺佢哋記者招待會之前咧。我喺係呢個飯局嘅時候，佢都唔知係我定另另定一個飯局，我根本就冇同佢啟動過任何電話添。 嗱，我哋而家睇翻阿劉夢紅咧，就即係講嘅版本啦嚇。咁咧，你見到佢即係最近呢排出嚟講嘅嘢咧，其實譬如提到話咩上海仔啊，又話佢自己點識啊上海仔啊嗰啲咁。我哋睇翻佢咧，似乎咧佢越講越大咧，就有機會即係唔應該講嗰啲都講埋出嚟。 嗯， 跟住似乎暫時就冇見到佢咧一啲即係比較少順口開河，即係無中生有。即暂时嗰啲冇，咁点解佢特别要针对你呢个问题，佢要讲大话咧？ 我认为佢都唔系针对嘅，即系实际上嚟讲，佢系要求过我，但系个饭局最紧要系咪呢个饭局？我系另外一个饭局同佢筹组紧，都未成型就已经发生咗啦。如果系我筹组个饭局，一定会有冇啲系有唔可以有啲唔识嘅人存在嘅。即係好似其他嗰、那個姓黎嘅係推選委員會嘅，唔係鄉議會嘅成員。我只係會約元朗六個主席。如果佢要揾埋其他大埔約嘅，我要約埋上品沙打、大埔或者沙田，都唔會我唔出嘅。所以我唔想太多同佢爭拗，但係我一定要我自己澄清。所以尋日新聞界問我嘅時候，我咁樂於接受。一直以嚟我都係唔出聲，因為可能佢係嗰個指控唔係我咧，咁我仲係以為點樣知佢家下金志成點咗名咧？我唔澄清唔得嘅。 同埋不過劉慧琴，我都想問咧，嗱即係。因为刘梦红咧，佢寻日就读咗一份宣言出嚟啊， 我的最后立场 啊。咁其实佢就提到话啊，佢承认咧今次系佢牵线咧，就去安排即系梁办同埋呢个即系乡事见面，咁啊为咗咧听原居民嘅意见。咁我即时有个疑问，其实如果系咁嘅时候咧，佢点解唔揾法叔刘皇发，而去揾你去牵头搞个饭局咧？因为法叔个江湖地位，即系唔好意思啊，即系喺新界嚟讲，佢好似排第一咁啦。咁你最多系第二嘅啫，咁系咪？ 咁 所以点解即系其实刘梦点解唔揾阿法叔咧？佢有冇提到话其实佢都有揾法叔咧？ 冇啊，因为实上嘅时候咧，喺一次。大家碰面之中呢，即係我哋經常都係一個茶客嚟嘅，一間咁嘅係富林飯店嘅茶客見到嘅時候，佢就同我傾，我就好啦，即係我 即係嗰次唔係特登約嘅，係真係 特登約， 係即係大家都喺度食飯咁啊， 撞到。 我唔係同佢好深交嘅啫，私人冇食過飯嘅，即係單對單冇食過飯嘅，所以佢話點樣同我喺即係傾係。 我哋仲以為你喺富林食鮑魚添一層，即係唔係嘅，其實係各自食飯咁啊，見到 各自飲茶啫，都唔係食飯添，即係咁碰到有陣時嘅時候，佢講開，因為實際上我在以心為心咧，即係其實一個咁嘅聯誼飯局。对乡事啊，同埋对新界人有益嘅嘢，我系责无旁贷。 即系你哋搞惯噶啦，呢啲即系饭局搞手、party 搞手，你成日都做噶啦。 你讲我哋啊，讲我同佢啊。 你。 我经常有噶啦，好多乡亲要联谊嘅时候，即系我哋要分得好清楚嘅。系如果系要元朗约，就见元朗班乡亲；大埔约就要埋佢七个乡亲；离岛约就13乡咁，唔会话断啲，叫啲唔叫啲，咁样好令到人哋好诧异噶嘛。 咁但系其实你今次点解做嘢咁冇效率呢？平时应该快快手手去帮佢约咗噶嘛，咁点解今次搞嚟搞去都未搞成？咁要人哋另一个搞到呢？你系咪根本就想敷衍佢咧？ 佢同我傾嘅時候咧，第一我唔了解個心法問題有咩成員出席，第二方面咧，只係事隔兩日就我知道個飯局已經佢哋係較早前已經有人形成咗啦。咁所以喺咁倉促時間，你兩三日搞個飯局，大家都係鄉事嘅頭領導啦。咁真係未必一定係有時間嘅兩三日，起碼都要醖釀一兩個禮拜。嗱，當然我只係話打翻電話嘅時候同佢傾嘅時候咧，我話你個飯局搞掂啦，咁啊即係。 但係劉夢紅咧，而家就話自己係咧，即係俾鄉事啦，即係陷害中伏，你有咩回應啊？ 我覺得如果是不是中伏點都好啦，既然有人避咗案的時候，一定會水落石出嘅。喺司法面前唔會講大話噶嘛。即係曾經我聯絡過人，佢一定會啊，你又聯絡過我咗呢份局。我全不知情之下嘅時候，我覺得我哋鄉事嘅時候一定有重個道同埋道嘅義咯。如果唔係，佢哋都唔會企出嚟咧。喺星期六會記者招待會咧，我喺其後嘅時候我要澄清咧，我唔係配合佢哋嘅。如果佢唔點我個名咧，我都可以話啞口無言。但係咁樣其實上一個聯誼嘅份局係好簡單嘅，點解涉及咁多問題咧？ 我所以我覺得我有責任要澄清啫嘛。 但佢點你個名嘅時候咧，佢亦都唔係淨係講咗你個名，佢亦都有講一啲詳細嘅內容嘅，即係本來咧就唔想講你個名出嚟嘅，咁但係後來咧，因為太多人問佢，咁於是佢都要講你個名出嚟啦。佢仲講咗啲詳細咧，就係話本來咧即係點解你唔會想講個名咧，就係驚住話俾發叔鬧咁樣嘅。 咁、啊、 即係發叔唔會鬧你嘅。 唔係我做嘅事同發叔嘅決定有乜分別啫？我梗係對新界人係有益嘅事，點可能我會係請示發叔啫？呢、這個別嘅行為係聯誼，呢家呢個唔係捆綁式嘅投票嘛，聯誼啫嘛。即係呢個嘅時候，佢係直情係虛構嘅。 嗯， 我哋同嗰啲鄉親聯絡，不嬲都經常有噶啦。唔通我每一個關節都要問阿發叔喎？唔可能嘅呢啲，因為呢個唔係決策性問題。 但係阿劉夢紅咧約。即係揾你去約同鄉事食飯嘅時候咧，佢有冇話咧會有江湖人物出席咧呢個飯局 嘅？佢揾我約係由我約噶嘛，加呢個飯局係我係完全唔知名單嘅。佢如果揾我約就由我約嘅，我會提供個名單嗱，邊幾個主席出席啊？我會話 翻。但係佢就冇講話佢會揾埋個江湖人物嚟嘅，佢只係話 呢個飯局係唔係我約嘅，所以我完全唔知嘅。 嗯嗯。 都係你家嘅，你問我個問題咧。是令到我好混淆的，即是如果我約個飯局都未成，如果我約個飯局我一定會提供名單俾佢啦，元朗邊嘅主席出席啦，邊個唔出席啦，咁喺邊度食先再最後先決定，即係呢個飯局完全我不知情嘅。 咁、嗯、但係其實你自己去過呢個小桃園酒家食飯未 㗎？經常去嘅我都。 即係鄉市係咪多數都好鍾意去呢間酒樓、嗯？ 我就唔知啦，因為有時嘅時候我嗰度咧喺新界工作之餘咧，或者同咧鄉市開會嘅時候咧，我嗰度就比較闊落啲。 如果你要即系寻求翻今次呢个即系清白嘅话，你如果又同嗰度咁熟嘅话，其实你可唔可以即系问翻嗰度喂，到底嗰个饭局边个 book 啊？至少实有个人 book 噶，冇理由啊，冇人 book， 然之后有一围台嚟咗咁样噶。 主持人我咪解释过咯，寻日喺新闻界方面，第一问一问边个联络一班出席人嘅，第二方面边个 book 台嘅咪知啦。我已经提出咗几个方案啦。第三方面嘅时候，我唔系同嗰边好熟，不过我系都系叫做即系来不来到嗰边嘅啫，即系唔系好熟，我唔会熟练到同佢系经理啊、部长或者老板啊，会系知道佢系边个位，但系我系经常都有出现嘅。 嗱，其实咁因为个即系譬如根据你嘅讲法咧，或者法叔都讲咗咧，上海仔咧都有即系捐款俾乡议局咁样嘅。咁即系，但系点解寻日啲乡事好似讲到个个都唔识佢？其实乡事系咪都应该系对佢有一番一定嘅认识嘅？ 唔系嘅，因为实际上嚟讲系，正如法哥即系经常喺半岛嘅时同我哋系查罪嘅时候咧，系开完会嘅时候。都有時咧碰到面，其他一班係鄉親係少喺呢個半島方面同我哋有呢一堆人係查罪，唔識都唔出奇嘅。 明白，咁好啊，唔該曬你先啊，林偉強，同你傾到呢度啊。